买个松子娃娃，包靓仔，生个肥肥白白嘅细路仔啊！ 唔好讲啦，我求你唔好讲啊！我求你唔好讲啊！ 哎呀，有冇人啊？救命啊！救命啊！ 怪谈之娃娃。 买娃娃啦，买松子娃娃，买个松子娃娃，包你第年生个肥肥白白嘅细路仔啦，买娃娃啦，买娃娃啦。 街上一个穿着蓝色唐装、黑色裤、一双黑色老布鞋、满头白发、啲皱纹皱到睇唔出年龄嘅女人，喺度中气十足咁叫埋。佢望落去，同呢个华丽嘅都市似乎唔系咁和谐。冇人知道佢系几时出现，好似突然间眨眨眼，佢就出现喺众人嘅视线之中咁。但系川流不息嘅街道，边个会去留意一个喺度叫卖嘅小贩？虽然偶然会有人过嚟问佢，问呢一个送子娃娃点卖？ 诶，阿婆，你啲送子娃娃点卖噶？ 但系佢都只系冷漠咁掘咗个人一眼，冇理佢，继续叫卖。呢、这个老女人唔似买嘢，更加似喺度等人。杨青梅结婚十年，但是一直都生不出一仔半女。原本同阿老公邓林讲好咗要去领养一个细路，但是家婆啊唔中意，话咩传宗接代一定要有自己血缘嘅细路先得。结婚十年，杨青梅因为冇得生，所以一直都容忍住嗰个好麻烦嘅奶奶。杨青梅系一个传统嘅女性，佢知道自己生唔到。所以她平静而痛苦地接受着丈夫的不忠。那日她老公邓林就带着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回到屋企，摆到明是要跟杨青梅摊牌。杨青梅望着老公和她带回来的这个女人和小孩，她的心好像被刀割那么痛。她先是站在那里发誓呕吐，不知道被什么反应，跟住就踎喺地下，好似细路咁喊咗起身。佢恨，恨自己个肚唔争气，恨自己个老公太过于绝情寡义。无奈底下，佢只能够同个老公离咗婚。离婚之后嘅杨青梅，怀住多年嚟嘅痛苦同屈辱，双眼储满咗即将要流出嚟嘅泪水，一步一步。好艰难、好绝望咁行喺繁华嘅大街上，嗰个叫卖嘅女人见到杨青梅，眼前一亮，好似杨青梅就系佢一直要等嘅人咁。佢脚步轻快咁行埋杨青梅度，完全睇唔出佢系一个满头白发、满面皱纹、行将就木嘅苍老女人。那个女人企喺杨青梅面前，用充满诱惑性嘅声音同佢讲。 你要唔要买翻个松子娃娃？ 松子娃娃，松子娃娃，松子娃娃。 杨青梅不断咁重复住老人家嘅说话，佢一听到松子娃娃，杨青梅就觉得嗰种痛苦同埋屈辱将自己紧紧咁包围住，令自己冇办法喘息。上眼嗰啲泪水，卒之忍唔住，哇一声，全部涌晒出。个女人听住杨青梅嘅喊声，就好似听紧一场美妙嘅音乐会一样咁陶醉。 佢满眼微笑咁望住痛哭中嘅杨清，残忍咁话： 我知道你唔可以生，所以你只能够眼白白咁望住自己嘅老公背住你喺外面同其他嘅女人发生关系。你唔可以生 B B， 所以你只能够每日痛苦咁忍受住你奶奶对你嘅责骂。你唔可以生 B B， 所以你只能够好无奈咁同你老公离婚。你只能够痛苦咁望住爱住你嘅老公同破坏你嘅女人仲有嗰个野仔一起生活。 唔好讲啦，我求下你唔好讲啊，我求下你唔好讲啊。 杨清梅好似崩溃咁踎喺地下，双手揞住耳仔，满面痛苦咁哀求，但系冇办法，个女人嘅声音依旧好清晰咁捐入佢耳仔度。嗰个老人家仲喺度怒讲： 我可以帮到你，只要你攞呢个送子娃娃翻去供奉起身，我就可以令你有 B B， 令你老公回心转意。翻返你身边啊。 杨清梅担高头，满面泪水咁望住呢个老女人。嗰、那个女人从怀里面揞出到一个玉娃娃，玉娃娃好似一个巴掌咁大，翠绿翠绿，望来栩栩如生，就好似一个真嘅娃娃咁。只喺条颈度绑住咗一个血红色嘅红绳。杨清梅满怀爱恋咁望住呢个娃娃，就好似望住自己个仔咁。佢将娃娃轻轻咁抱喺怀度，唱住小曲，好似惊整亲佢，又好似要我喺佢瞓觉咁。自从杨清梅有到呢一个玉娃娃之后，佢唔再伤心难过，佢将自己全部嘅爱都交俾咗呢一个玉娃娃。哎，奇怪，冇几日，杨清梅就发现自己有咗怀孕嘅迹象，但系奇怪嘅系，佢怀孕之后竟然开始鍾意食起生肉，啱开始食嘅就系嗰啲生鱼啊、生猪肉啊、生牛肉啊、生羊肉，呢啲嘢都可以喺市场度买到，而呢啲肉都系属于嗰啲斩杀好嘅生肉，但慢慢佢竟然想食嗰啲冇屠宰、冇斩杀过嘅畜生，而且系连皮带血一齐生吞落去嗰啲，就好似猛兽喺度食紧嗰啲幼小嘅动物咁，令人望落去觉得好恶心到好恐惧。就系咁，杨清梅个肚越嚟越大，佢越嚟越觉得食嗰啲畜生都唔过瘾。佢每日喺街度见到行嚟行去嗰啲人，有时佢真系忍唔住想冲埋去咬佢一啖。就系咁，佢谂尽办法，开始偷偷地去食嗰啲死人肉。嗱，呢日杨清梅顶住个大肚喺商场度帮肚里面嘅 B B 准备日用品同一啲婴儿用品，但咁啱俾佢见到佢过去嘅奶奶同佢前夫现任嘅老婆，佢哋两个都喺商场有商有量咁帮阿清梅前夫个仔就买衫。过去嘅一切好似部电影咁，一啲啲咁回放喺杨清梅嘅脑海度。婆婆当年几时有对佢好似对而家呢一个新抱咁好过？咁痛苦到懊恼，将杨清梅包围住。杨清梅用条脷舐舐自己嘅嘴唇，佢最近感觉到个细路就快要出世，亦都啱好食怕咗嗰啲死人，佢想换下口味。啲生人嚟试下。杨清梅放低手里面正喺度睇紧嘅儿童用品，远远咁跟住佢前夫嘅阿妈，同埋佢前夫现任嘅老婆。杨清梅跟住佢哋两个喺商场度兜到一个晏昼，又跟住佢哋一齐打 打的回到屋企。杨清门望住佢哋翻到屋企，将门砰一声关埋。杨清梅按了好耐门钟，离开门的是佢前夫邓林。邓林见到佢好唔开心，就问： 你嚟做咩啊？ 杨清梅用条脷舐舐个嘴，唔知从几时开始，用条脷舐个嘴变成咗佢标志性嘅动作。杨清梅咩话都冇讲。他看到邓林的样子就厌恶，但是他望着他条颈，他突然觉得好好味。这个时候杨清梅诡异地笑了笑，忽然用力拉过邓林过来，一啖咬在他条颈上。邓林都未来一次有反应，就被杨清梅一啖咬下去，咬中了一条气管。他想出声，但是出不到，他的气只是在个喉咙上在那喘，那些血不断飙出，但是冇几多滴落地下，因为杨清梅正喺度快速用力咁吸紧佢啲血。隔咗好耐，佢满足咁用条脷舐咗一舐自己个嘴，拱开咗邓林，直接行埋个厅度。而呢个时候喺个厅度，佢见到嗰个认真喺度睇紧电视嘅细路。杨清梅冇出声。在背后一下子滴起个细路，一啖咬埋嗰条颈度。同样，个细路想挣扎，但系挣扎佢唔够力。到到个细路成个瘫软咗，杨清梅先停低。呢个时候咧，厨房传嚟到一个年轻女人嘅声音： 阿林，边个嚟咗啊？ 跟住只见邓林嘅现任老婆。笑口噬噬咁攞住碟菜从个厨房行咗出，但系当佢一出，见到面前嘅情，佢吓到成个啊到一声叫咗出嚟。 啊，老公，你见点啊？救命啊！唔好过嚟啊！唔好啊！ 砰！手上边嗰个送碟亦都跌咗落地，带住个肚嘅杨清梅好敏捷咁扑过去，一啖咬喺佢颈上边。邓林个阿妈呢个时候亦都从厨房度好紧张咁跑出嚟， 点啊点啊！ 见到杨清梅正喺度咬自己心抱条颈，而个仔同埋个孙都跌咗喺地下，老人家吓到大叫： 哎呀，有冇人啊？救命啊！救命啊！ 个老人家本能咁向门口度跑去，但系门仲未打开，就已经俾杨清梅捉住。佢同样系一啖咬落佢条颈度，而正当杨清梅开始食嗰个老人嘅肉嘅时候，佢个肚度突然间传嚟咗剧烈嘅痛楚，痛到佢咧喺地下点嚟点去。佢耷低头一睇，只见自己个大肚咧里面好似有啲嘢向外顶咁，个肚已经好胀，胀到好薄，直头好似望见里面好似一只手想撑出嚟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扑，那层已经很薄的肚皮卒之被一对手撑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细路从他的肚子慢慢爬了出来。那个细路从杨清梅的肚子爬出来，而杨清梅家里面供奉着那个送子娃娃也都失去了原来的神性，变成了一只普通的肉娃娃。一连串的惨叫声吓怕了邻居，已经一早有人打电话报警。当警察破门入的时候，从杨清梅肚里面爬出来的细路正在吃着他的肉。几个办案的警察竟然当场呕了起身。杨清梅的细路望一望地下的尸体，竟然擘大口对着警察笑。视线里面消失了。有人说这个所谓的送子娃娃是一个道士将一只邪恶的灵魂锁在个玉娃娃里，而这个邪恶的灵魂为了可以重生，就钉上了这个充满仇恨的杨清梅。 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哇！今晚热辣辣，听翻个咁正、咁重口味嘅鬼故，爽啊！